越在异乡哭泣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梦是唯一行李， 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，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。如果想放，把话藏心底，别有人比我更懂你。 天还是天，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是多了一个冬季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别在异乡哭泣， 别在异乡哭泣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也许会遇见你。 街道冷清，心事处拥挤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。如果相逢也不必逃避，我终究擦肩。 这世界我不再熟悉，我还是我，哦，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天还是天，哦，雨还是雨，这城市我不再熟悉，我还是我，哦，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三年从未觉得太乏味，深信最后收得到答复，何理换美不美？ K 先生，可否在你十八秒钟看看信？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，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，只要一封，继续被动来做普通的大众，实在没有人情愿不怕面红，顽强地进攻，争取你认同。在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，其实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，仍然将眼部天天日进顺风，抬头望星空发梦，仍然自信，等到远处你为我写那一封。人人都怕难怕倦怕破空，全靠得我未死心，没有放松，专心的超强偶像也能有 世道来做普通的太重，实在没有用，情愿不怕面红，顽强心等到你会破例答复我一封，人人都怕难怕倦怕破空，全靠得我未死心没有放松，专心得金刚铁石也得用，一直相信不怕多寄几百封信。隔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入尽信封，抬头望星空发梦，仍然自信等到远处你为我写那一封，人人都怕难怕倦怕破空，全靠得我未死心没有放松，专心得超级偶像也能用，一直相信给你一直写信。 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可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走向走避，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

不和过度气拉扯，让难过延迟，怀念是懂得适可而止，不过也不是，就算是我寄身在离群的位置，心甘情的是朋友比我积极的多放肆，寄身在离群的位置，喧闹的孤独只会放大悲催的情绪，哦，不和过度气拉扯，让难过延迟，逾期的人总要你牵一世，也不急于一世，等着 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。

把心思情都深 清楚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